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英奇。从自然资源部获悉，我国第九次北极科学考察队近日乘坐雪龙号从上海出发，前往北极执行科学考察任务。近日，山西五台山景区核心区发生山体滑坡，没有人员伤亡，但是主干道路被整体阻断。作为16年来澳大利亚新州威廉姆敦机场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，新航线将为汉特地区至奥克兰的乘客节约大约10个小时旅行时间。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尼诉互联网攻击者，并要求诽谤攻击者赔付20000欧元进行公开道歉。北京市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，大部分青少年并未过度依赖互联网，仅有16%的青少年把上网作为课余时间的主要活动。北京市对市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政策进行了调整完善，其中北京市级补助仍将按中央要求的最高限额50%执行。开心麻花同名话剧改编《理查的姑妈》国庆档上映，电影版《理查的姑妈》中姑妈的扮演者为《战狼二》主角卢靖姗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一次一次

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，发送两个字主播就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了。我会定期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，有机会和大家面对面进行互动哦。节目当中欢迎你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互动留言，现在就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吧。九六九一点动听，一点动听， 回眸昨日在意， 我就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你， 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丽，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 没什么准备， 经典九六九，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，我是英奇。看到有一位叫做俗人的俗的听友说想点一首林俊杰的《不死之身》，并留言：我发现2012年好多歌都很好听，人也特别好，电影也是，特别是那一年，可能是因为那时候人们以为世界末日到了吧。这首歌是我觉得林俊杰作曲最美的一首。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，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9点半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阳光放弃这最后一秒，让世界被黑暗笼罩，惩罚着人们的骄傲。我忍受寒冷的煎熬和被疯狂妄的咆哮，对命运做抵抗。这是无法避免的浩劫，无论你以为你是谁，任何事物，任何一切。哦，亲爱的，别难过。只要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地球毁灭了以后，我仍爱你爱得不知天高地厚，为你再造一个新宇宙，不死只剩不死的我。